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。赤血森林醒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一场灵魂序曲。 几天才下场，对远古的神勇，是美的身份。